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bag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2019年，咦，我哋系咪打头阵同大家见面啊？应该都 系啊，喺度停伯伯一打头阵同大家见面。 系新年快乐嗱，新年当然继续打机啊，可能而家都仲打紧嘅呢个 moment 啊。 喂，真系啊，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而家仲系开紧呢个即系跨年嘅 party 啊嘛， 啱啱先戏玉啫嘛， 咪系咯，咁啊，点会咁快停落嚟啦？咁所以喺呢一度咧，祝大家新一年咧就顺顺利利啊，要玩咩 game 就玩到咩 game， 咁啊大家开心。 冇错冇错，喂，嗱，你啱啱去完日本， 系 有冇啲咩新嘅发现同大家分享下先？ 新嘅发现都唔少，咁啊，不过咧，如果净系讲话同游戏有关嘅咧，我就零零舍舍想分享一件事啊，因为嗱，即系呢一件事咧就发生喺我同我仔身上啦。咁因为即系你知啊，小朋友其实去日本咧就即系如果啊吓嗰个团啊或者个行程啊系去嗰啲咩 outlet 啊。shopping mall 闷死佢啦，咁 就好闷嘅。咁所以咧，我今次呢一个去日本嘅行程咧，咁啊大部分都系同个仔去寻宝。咁啊睇下喺即系一啲嘅超市又好啊，玩具铺又好啊，咁睇下会唔会寻找到一啲嘅宝物啦。 你寻宝咋嘛？其实 其实喂唔系，今次我真系自己买唔到啲咩嘅。我坦白讲，真系佢买到多林林沈沈一啲碎湿湿嘅玩具仔啊，反而有。其实大家都知啊，即系近年咧喺日本咧都好兴嗰啲蒙面超人嗰啲嘅游戏机咧，你见好多啲即系小朋友嘅即系游乐场啊，或者一啲即系类似 game center 咧都会有嘅。咁嗰啲咧其实你喺香港咧即系一啲嘅连锁玩具店啊，你都可以发现到入边嗰啲嘅足迹嘅。咁就係例如咩呢，就係你有一啲呢即係現成一包包买返嚟嗰啲嘅蒙面超人卡呢，咁你可以喺嗰啲机嗰度玩嘅。嗱，咁我先讲，我今次呢去日本嘅行程呢就係去咗呢一个东京啦。咁就先去轻井泽嘅。咁之后呢又去过呢个箱根嘅。咁最尾呢就返去东京嗰边咁样。咁当中呢咁我就发现啊有啲嘅地方呢都有呢一啲嘅蒙面超人机啊嗰啲啊卡 game 玩。咁甚至乎呢多咗一部呢我喺香港真係未见过，我唔知喺日本兴咗几耐。咁就係、是、呢话说就係、是、一啲呢你係喺扭蛋机扭到出嚟嘅类似系胶币啊！如果大家有睇《蒙面超人》咧，有一个嘅 series 叫做 Triple O 咧吓，即系000咁样样咧。咁大家都知道佢入边咧变身咧，咪有类似咁样嗰啲嘅蒙面超人嘅胶嘅硬币咁样样嘅。咁佢类似系嗰种咁嘅嘢嚟嘅。咁嗱。点解要讲呢一嚿嘢呢？因为话说呢我同我仔有一日呢咁就行咗去一间嘅即係日本嘅玩具店入面啦。咁呢就见到其中一部嘅扭蛋机。咁我仔就嘈住话要扭喎，咁我望一望其实100 yen 又唔好贵。但咁我睇100 yen 扭啲乜嘢出嚟先啦咁。咁发现呢喺即係嗰个嘅蛋机呢嗰一个 cover 啊嗰张嘅面纸嗰度呢就只见到一嚿胶圆形好似一个硬币仔咁样嘅，上面粘嗰张贴纸。咁当然嗰张贴纸就係一啲唔同嘅蒙面超人啦咁样。咁嗰嚿币呢其实我觉得好冇意义啊，即係佢连锁匙扣都不如，我感觉系。 即係你觉得好似有少多余，但抌又唔系咁。 系啦，咁你一个币喺度做乜鬼嘢呢？咁我仔呢说时迟那时快，就唔系爸爸呢嚿嘢可以玩嘅。咁我话点解你觉得佢可以玩呢？因为真係喺正呢一部扭蛋机隔篱呢就有部游戏机。 咦，佢又留意到喎、啊。 系啦，佢留意到，我真系冇留意到。咁佢咁样讲咧，佢就话呢一个币咧，其实系可以放喺呢个游戏机度玩嘅啦。咁我约略形容下嗰部游戏机点样样先。咁首先咧，嗰部游戏机咧就同你一般咧入去嗰啲即系游戏机中心咧嗰啲系街机好似嘅。 嗯。 咁但系咧，佢就冇嗰啲即系 joystick， 冇嗰个控制嗰啲摇杆冇嘅。但系佢有即系三个掣俾你又啪啪啪啊揿咁样样嘅。咁同时之间咧，喺佢个机嘅面嘅左手边咧，就有四个类似系。即係一啲嘅槽位啊，咁啊，我嚟俾你咩咧？就我嚟俾你即係攝嗰啲嘅膠幣落去啊。 O K。 咁啊，點解要咁樣樣咧？啊，因為原來咧佢個遊戲機運作咧就係、是、簡單嚟講就係、是、又好似你玩嗰啲蒙面超人卡嘅一樣，就係、是、咧一開始嘅時候咁你設定好曬啦，佢就問你啦啊，你有冇一啲嘅角色你想用啊？咁當你想用嘅話咧，你就將個膠幣咧，因為佢後邊有一個嘅 QR code。 哦，係。 咁咧就愛嚟咧俾你去 scan 咗你嗰個嘅即係角色咁樣樣就如是者。哦、就進行嗰個遊戲嘅， 咁即係話其實每個抽出嚟嘅膠幣都已經有一個角色係即係輔助咗，即係跟咗俾你噶啦。 冇錯，咁啊，即係當中有一啲即係唔同嘅經典嘅蒙面超人啦、 哦，以前嗰啲都有嘅， 都有嘅，都有嘅。咁100 yen 一個，咁你抽完之後咧就可以隔離嗰部機玩咁。 OK OK。 咁但係後屘我發現乜嘢嘢咧？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咁我同我仔抽啦，咁100 yen 一個咪俾佢試下玩啦。嗰部機自己本身就唔使入錢嘅、 嗯， 就唔使錢玩嘅。咁啊，跟住抽咗兩個出嚟。之后咧，咁啊，谂住俾佢玩一轮，因为佢最多咧，其实可以用大概四至五个唔同嘅金币。咁有一啲金币咧，就系、是、类似系即系角色啦，有啲就系一啲技能卡咁样样嘅东西嚟嘅。咁即系玩咗一轮之后啦，咁啊，跟住我哋谂住走嘅时候，咁因为我同我仔咧，我之前应承咗嘅话，如果嚟到日本嘅话咧，咁我哋即系见到我哋香港有时候我哋储嗰啲嘅蒙面超人卡咧，啊有一包包卖嘅话，咁就即系买一包留念啦，咁样样。咁通常呢一啲咧喺香港嘅話，就係、是、放喺嗰啲係玩具鋪嗰啲 cashier 咧、嗯，即係臨俾錢嘅時候攬一包走嗰啲咧。咁我哋行去嗰啲嘅位置，啊奇啊奇怪，在嗰間玩具鋪頭咧，竟然冇呢啲蒙面超人卡賣， 哦， 反而咩咧？反而佢一包包。咁即係摸上手呢似係嗰啲膠幣喺入面嘅一個嘅包裝。咁買一包就大概要200 yen。其實即係等於咩呢？等於你去抽兩隻扭蛋一樣。咁初初呢我就諗緊，嘩一包200 yen入面係咪只係得一個嗰啲嘅膠幣呢？咁我同我仔即係實驗性質嘅情況之下，咁都買咗一包打開嚟睇下。 我以為你企喺度撳添。 摸唔到啊。初初我想摸下甩唔甩到係啲乜嘢。甩唔到嘢其實就。Okay.因为佢都已经喺入面咧，再放咗一个硬卡纸咧，就系、是、包 住嘅、哦 okay ， 所以你根本系摸唔到任何嘢。咁但我初初以为一个啫，啊，原来入面都有两个。 咦，咁可以玩两次啦。 嗱，咁但系仲有咩咧？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咧，原来佢即系抽出嚟嗰啲嘅胶嗰啲币咧，系比你原本扭蛋嗰啲咧系嚟得劲好多。 哦，系啊。 是啊， 即是货金是有着数的果然。 但其实你两个都是这样，因为我后面我跟我仔又计返条数，我早知是这样，我一开头就去买一包包那些啦。因为他无论是即是那些角色呢，因为他首先我就是想讲话那个胶币上面，刚才我讲的粘了张贴纸的嘛。他一包包买返来那些呢，大部分那些胶币啊，那张贴纸都是闪灵灵，即是如果用卡来讲的话，就闪卡来的。 没错。 咁、okay、但是呢你如果扭蛋的话就不是普通一个的啫。咁其次你真系睇个数值咧，系争一橛嘅，即系甚至乎系我想讲话嗱，我抽两个嘅胶币喺扭蛋机扭出嚟咧，加埋嘅数值都未必及得上咧，你买一包嘅入面嘅一个胶币，即系一个胶币可能有4800点咁样样嘅佢嘅战斗能力嗰、那个能力值，咁而你系扭蛋嘅话，你扭完出嚟就得4500咁样样嘅，咁啊，于是乎咧，我哋又买咗一包之后咧，咁啊又同我仔又翻个部机咧又玩一次咁样，咁啊睇下究竟实际上面系唔系有啲嘅 difference 啊？的确系有嘅， 系但系事实上系你估系即系嗱，系因为你真系俾钱嗰啲本身个质素系高啲啊，定系咁啱你？好彩买到两包都系好啲咧， 因为其实我买咗两包嘅，咁我发现咧两包吓、都系入面嘅质素咧系好过你扭蛋嘅， 即系至少你个人嗰个成功率就100%啦。 冇错，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系包装入面嗰啲系好啲啊，但系有时候你扭蛋就扭在佢嗰、那个即系过瘾位咯，即系有时候你硬系唔知佢下一只出嚟嘅系乜嘢嘢嘛，嗱或者可能喺个扭蛋机入面潜藏咗一啲好犀利嘅角色啊咁，但系即系唔知啦，你唔知扭几多次先扭得中一个啦，系。 喂，咁同埋呢只游戏其实即系你讲到系蒙面超人咁，咁一定系同佢有关啦，咁但系。 系点玩同埋玩乜嘅咧？ 佢其实咧，当你 scan 咗嗰啲角色之后咧，咁其实简单嚟讲就系对付佢入边咧原本有个 boss 嘅。咁嗰个 boss 你点样对付咧？其实如果大家以往有过玩过，即系可能一啲蒙面超人机啊，又或者其实有好多其他有啲女仔玩嘅咧，就系类似系嗰啲变身公主嗰啲咁样嘅游戏咧。咁简单嚟讲，我而家玩嗰部咧就系类似你有个 boss 走出嚟，跟住咧当你拣咗啲角色之后咧，就系斗揿啊，揿到咧挑战呢个 boss。咁你个数值总之过咗某个数量嘅话咧，跟住咧就可以打赢个 boss 噶啦。咁打赢咗之后咧，咁佢就会跳去下一个 stage 嗰度。咁下一个 stage 咧就系睇下你咧踢一只吉吉。咁如果大家睇蒙面超人，就知道吉吉啦，系啦。咁咧就将佢踢，睇下可以踢到有几远。 咦，几得意呢？ 咁如果咧够远嘅话咧，你就可以飞去个金库嗰度咧，咁就顺利爆机噶啦。其实嗰个游戏咧系得两关嘅啫。咁你即系当你去到金库嘅话，你基本上就完结啦。咁就即系可能 move on 啦。如果有人排队玩嘅话，就俾下个小朋友玩啦。咁但我发现咧，即系而家日本咧系真系好聪明嘅地方，就系佢会将咧游戏同埋玩具系结合嘅。即系以往你可能咧真系买一张卡啊，我哋以前假设系玩嗰啲即系啊万变卡咁样咧。你嗰张卡你买翻嚟之后，你如果要玩嘅话，你可能要自己设计一个游戏出嚟去玩嗰啲卡。咁但系而家佢直头喺咧嗰个嘅即系玩具公司啊，直头出埋一部机出嚟，俾你去玩嗰一啲嘅，无论系卡又或者其他啲嘅玩具嘅道具仔又好啊，咁佢俾你用得着嘅，仲结合埋，即系可能你话即系一啲好简单嘅科技啊 ，QR code 啊，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咧有一个收藏嘅价值啊，可以不停去买唔同嘅款式嘅卡啊，或者其他嘅小道具啊，跟住亦都可以应用喺游戏嗰方面。咁我发现咧嗱，头先我讲嘅只不过蒙面超人机嘅啫，咁我真系冇谂到咧，原来咧你真系去到有一啲即系可能小朋友嘅游戏机声。佢有好多唔同嘅林林色色嘅，即系话唔同嘅游戏机啊，高达有啊，蒙面超人有啊，跟住其他啲女仔嘅，即系女性向一啲啊，少女向一啲嘅游戏主题嘅都有。咁呢一啲机咧，其实因为而家就即系大部分都系即系针对呢个日本市场啦。哇，如果真系有一日啊，真系即系广泛地流传到可能其他亚洲地区嘅话，我相信都会几受欢迎啊。咁2018年呢就完咗啦，咁亦都藉此呢个机会呢，不如我哋回顾一下我哋玩过2018年呢即係大家必须要即係去玩，千祈唔好错过个游戏先啦。 嗱，我諗我都身边嘅朋友都会同意啦， Monster Hunter 一定係即係今年其中一隻既期待亦都真係事实上好多人有玩嘅一个大作啦。咁因为自从佢宣布之后呢，好多即係以前劈斩开龙嘅朋友都已纷纷呢都话，我系时候拎翻起白刀，我系时候拎翻起我猎人嘅套装去捕捉一啲咁嘅 monster 啦，咁样咁亦都即系因为我谂特别我哋呢个年纪嗰啲嘅童年回忆咧，咁好多嘅朋友都开始即系有玩翻啦，同埋好记得咧当时出嘅时候咧几夸张噶啦，因为你都知道我系即系晴朗嘅其中一位嘅主持啦，咁我哋朝早都一定要睇报纸噶嘛，我好记得嗰日咧大家有啲惊讶，哇，点解竟然一只游戏啊系能够喺即系某啲报章嘅头版到落咁多嘅广告咧，咁我都仍然见到有啲人仲系收藏紧嗰张嘅，即系封面当系海报咁挂起嘅。因为事实上，即系游戏里边亦都唔系即系令人好失望嘅，因为好多时候都惊即系雷声大雨点小啦。咁玩落嘅朋友咧，其实都几满意嘅。咁不过只不过嫌佢咧就系、是可能扩充个世界唔系好够快啊，啲副本唔够多啊，又或者啲龙亦都未够齐啊，等等等等。咁当然啦，佢都嚟紧就话有啲大型嘅更新有。啲咧，唔需要付款嘅更新咧，都仍然会陆续出现嘅。咁所以我谂，如果你系即系蒙香迷嘅话，就慢慢再等下先啦。咁不过，但系我谂2018年嚟讲，对于佢哋嚟讲咧，呢班嘅 fans 咧都已经系玩咗一个我谂算系唔错，都几满足嘅游戏啦。乌格伦系嘛？你觉得？ 我觉得 Monster Hunter 咧，其实就即系移植咗呢一个家用机入面咧，其实即系无论喺嗰个嘅视觉啊，即系或者机能上面咧吓，个操作上面咧都系嘅大幅度嘅提升，但系 系都有啲地方其实我嫌系美中不足嘅，即系呢个亦都好多人咧即系诟病嘅一个地方，就系因为当中嚟话你接一啲嘅主线任务咧，你而家就发现呢个游戏入边多咗一个嘅即系新嘅模式，就系、是、你要寻找足印啊， 嗯、 即系你要寻找咗个足印去到某一个数值嘅时候咧，你先至可以揾到嗰条龙嘅踪迹。咁啊，中间咧你系花好多时间嗱，如果你冇朋友带啊，即系冇人一齐揾嘅话咧，你纯粹系自己去搞嘅话咧，系揾好耐， 好辛苦。 而当中嘅过程系真系好漫长同埋好沉闷。咁呢一个系我唯一嫌呢一只游戏稍为美中不足嘅地方啦。咁其他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玩上手嘅话咧，喺操作啊或者喺个游戏丰富度入边咧，都系比以往系高噶啦。不过即系情怀嗰方面啊、嗯，我都系比较怀念一啲以往大家即系约出嚟一齐斩嗰个嘅感觉咯。系、 哦、当然如果你话今年大作其实好多嘅，特别系一啲即系第一新玩嘅作品，例如最近已经有呢、這个《碧血狂杀二》啦，即系《Red Dead Redemption》第二集啦，有木村嗰只嘅即系《审判之眼》啦，有好多《Far Cry》第五集啦，又有呢、這个即系《Hitman 二》啊等等，有好多即系第一新角度去玩嘅一啲经典嘅游戏。今年其实嗰个水准都系唔错嘅。咁但喺芸芸当中咧，我都始终偏心少少咧，我都系会觉得其实蜘蛛侠嗰、那个。制作嗰、那个嘅玩法咧，系真系几俾到新鲜感人嘅。即系我哋喺呢个节目都提过，即系两次噶啦，就话其实一路以嚟呢啲所谓 superhero 嘅游戏咧，唔系好多做得好好嘅，亦都唔系好多咧能够喺家用机上面咧系即系可以发挥到佢嘅水准嘅。我哋之前玩开啲 Marvel 嗰啲老好老实，我系玩紧 LEGO 嗰只游戏嘅啫。咁你话 Batman 之前有嗰个嘅啊，即系第一新嘅游戏咧，其实都已经唔错噶，个评价都相当高噶啦。咁但系去到今次蜘蛛侠，甚至乎因为你见到好多成个 open world 嘅地图俾你周围去游荡啊，咁亦都当中如果你系 Marvel fans 或者呢啲 superhero 片嘅 fans 嘅话咧，你都见到好多相关嘅啲 Easter egg 喺里边咧，咁其实某程度上咧，都系满足到一班 fans 嘅少少嘅惊喜嘅，令佢哋有。咁同埋当然嗰、那个画面咧，其实真系相当唔错，即系特别我到而家都仲好 enjoy 喺个即系纽约市度周围弹嚟弹去飞嚟飞去嗰个感觉咧。其实呢个咧系令人更加期待嘅。咁所以嚟紧即系你话如果会唔会再有多啲 superhero 系同佢哋即系有合作嘅游戏出现咧？咁我都几期待，因为既然蜘蛛侠都能够做得咁好嘅时候，其他角色相信都唔会差得去边嘅。 系咁，当然除咗阿生头先有提过一啲嘅游戏之外啦，咁另外都不得不提，即系两款啊吓，都系较为近期一啲嘅即系大作。咁啊，先有呢一个嘅任天堂嘅大乱斗啦。咁即系作为格斗类游戏嚟讲嘅话，亦都成为一个 party game 咧。咁啊，最近都系掀起一个嘅熱潮啦！ 我想話咧，你可能唔喺香港嗰幾日，即係聖誕附近咧咁樣。咁你都知，即係聖誕總會有啲人係臨時臨急先買聖誕禮物噶嘛。咁我話説喺平安夜或者23號嗰日就出咗去，即係一啲嘅商場度行下行下睇下咁樣咧，就發現到咧，喂，真係事實上咧係有好多人走去嗰啲遊戲機鋪，就係買呢個套裝或者買 Pokemon 嘅套裝。係 啊， 咁就去送俾一啲嘅即係朋友咁樣玩。咁呢個的確咧又真係掀起咗一個熱潮啊！ 冇錯，咁而另外一個都係大家嘅集體回憶。就係頭先阿生有提過嘅呢個 Pokemon Let's Go 啦，咁因為即係大家都知，對於我哋機迷嚟講，有時候玩一款遊戲，除咗係嗰款遊戲好玩之外，亦都係即係當中包含住我哋一啲嘅情懷啦嚇。咁Pokemon Let's Go 咧就可以話結合咗我哋嘅情懷，亦都係加咗一啲啊，即係現世代嘅新元素，例如 Pokemon Go 嘅即係捉精靈嘅玩法啊，甚至乎一啲連線 crossover 可以即係攞精靈啊嗰啲嘅玩法啦。咁其實即係你會見到咧，而家遊戲走嘅方向咧系同以往都真系好唔同噶啦，即系大家见到游戏都唔系净系仅仅咧就系单机自己一个人咧喺度即系完成一个故事模式，咁就叫做哦好啦个游戏我顺利完成玩完啦咁。咁而家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嘅，咁啊喺2019年有啲咩嘅展望咧？咁啊转头翻嚟我哋又讲下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2018年过去2019年的第一日真是过个零钟日，咁就会同大家呢都展望一下啦。2019年到底有啲乜嘢嘅游戏值得大家去期待一下嘅呢？嗱，我好记得呢有一隻游戏呢，当我俾个预告片，即係所谓 trailer 俾阿乌加人睇嘅时候呢，佢都表现得相当兴奋㗎。咁不如你自己讲下呢隻咪你最期待嘅游戏呢？2019年里面。 绝对系最期待嘅游戏之一，当然就唔系唯一啦。咁、但係真系好期待，因为我就头先有讲过啦，我去日本呢，即係如果真系最想要搜寻嘅都系呢一个游戏主题嘅一啲嘅即系相关物品，就系讲緊呢个海贼王 One Piece 啦。咁啊，海贼王 One Piece 以往都有出过游戏啦，大家知道呢个海贼无双啦。 不过评价就麻麻啦，唔算话好突出嘅。 一开始嘅时候大家对于即系海贼王出游戏甚至乎系一个无双系列都其实期待嘅。咁因为你毕竟啊，海贼王大家如果有睇过动漫作品嘅话都知入面嘅角色呢系相当之丰富。即系人数系非常之多，所以系几适合出呢一个嘅即系无双系列嘅。咁不过个问题系嗰阵时候出呢即系玩法，你毕竟玩耐咗之后呢都系颇为单调。咁令到有好多嘅即系游戏迷又或者系 One Piece 嘅粉丝呢，咁你即系一开始玩嘅时候当然好有新鲜感啦。咁但系你玩耐咗之后呢，你就好快都会觉得话好太单调呢，变到有啲闷。 都系一只无双囉，即系简单嚟讲。 係啊，咁所以即系之后你就会见到佢嗰个嘅后继呢，就好似相比之下就唔算话系好有力咁样。咁而家呢就嚟緊啦，喺2019年呢将会就出一款呢叫做 One Piece World Seeker 嘅一个嘅即系游戏啦。咁就系话明系一个 Open World 嘅海贼王游戏嚟嘅。咁头先阿生又话哇我俾呢一个预告片呢 Candy 睇嘅时候，哇佢好开心，系我的确系好开心。点解呢？因为你首先见到呢即系今次佢就话明系一个 Open World 嘅世界啦。你见到入面嘅路飞呀，咁就喺呢一个嘅即系城市入面呢，好似可以穿梭住呢一个大街小巷啊，或者一啲嘅高楼大厦，就飞嚟飞去，展现出佢呢一个呢就系橡皮人嘅嗰个嘅能力。咁其实某程度望落去嘅感觉呢是有少少我哋之前提过嘅蜘蛛侠嘅影子嘅。咁只不过呢就係咩呢，就变咗係变咗係路飞啦，同埋用佢嘅能力喺呢一个嘅城市入面穿梭住咁样。咁所以即係我一路睇嘅时候呢，即係首先你会感觉到同呢一个嘅无双呢係好唔同先啦。咁其次亦都係即係因为佢入面呢美田有份参与去即係制作㗎嘛。咁都可以话故事呢叫人相当之期待嘅。 基本上呢有啲其实有啲游戏展之前呢都透露过少少 gameplay 嘅画面嘅。基本上你如果你係 fans 嘅话，我諗你係冇得唔买嘅呢、這个。即係我諗你炒到几多钱你都会买。因为佢真係讲緊路飞，你諗下啦，第一身做主角。嗱佢嘅视点可能同无双差唔多，但係玩法绝对唔系无双嗰隻玩法。 冇错。 因为无双你係摆任何角色落去你都系咁样玩嘅咋嘛。 係呀，就咁打囉。 係囉。咁但係讲緊呢个海贼王嘅 open world 啦，所谓即系呢个开放世界呢，你首先见到嗰啲嘅画面已经系充满咗即系漫画原本里面嘅嗰啲嘅特色㗎啦。咁同埋啲人物啊啲敌人啊嘅古仔唔知啦，应该长程都相信都会跟返㗎啦，因为作者有份监督㗎嘛。咁所以呢嚟緊呢个嘅游戏你睇到啲画面呢，我諗呢如果你系即系譬如好似 Candy 咁一个 fans 嘅话呢，你都几难唔第一日一出就走去买嘅，因为我谂呢个系好多 fans 梦寐以求喺任何漫画上面都希望能够做到一只嘅游戏嚟。 同埋我觉得今次我睇嗰条预告片咧，我发现有个位几有特色嘅就系咩咧？佢入边除咗你系真系纯粹系禁制打之外咧，我谂佢有啲地方甚至乎可能会加入一啲嘅潜入嘅元素啊！即系入边咧，你见到个位咧系例如话佢好似喺玩呢个 Metal Gear 咁样样啊，咁咧会揾个即系木桶咧。笠住自己啊，跟住好似会系想要去執行一啲嘅任务咁。咁所以即系变咗就我觉得玩呢一款游戏啊，感觉好似会系几多元化。咁所以亦都系叫即系可能啊我自己啦，甚至乎我諗好多嘅 One Piece 迷啦都系相当之期待啦。咁呢一款游戏呢暂时预定就话系三月份嘅时候出。咁到时候出咗之后睇下系唔系即系而大家而家咁期待呢出嚟嘅效果都系可以承接得住啦。 咁另外一隻 就是我几期待的就是呢个 Far Cry New Dawn 嘅。咁、因为呢个 Far Cry 第五集咧，我觉得做得相当之唔错嘅，即系用一个所谓邪教嘅背景，咁然后就你系个主人翁咁去即系穿插喺当中咁样。咁而今次呢个第 Far Cry New Dawn 嘅出嘅时间咧，其实比我想象中快嘅，因为第五集好似玩完冇耐咁嘅啫，即系一年都唔够，咁佢就出只新嘅话游戏出嚟啦。咁不过今次嗰、那个舞台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佢已经系讲紧第五集17年之后嘅世界啦，咁所以人面全非噶啦。不过咧原来咧咁啊，根据作者透露或者游戏开发商透露咧，有某啲喺第五集出现嘅角色咧，其实都会喺呢个嘅即系New Dawn 里边咧都会出现翻嘅。咁啊，到时玩家自己可以再寻找一下啦。咁而今次咧，似乎嗰、那个画面几有趣嘅，因为你见到嗰啲嘅即系画面里边好多花草树木，好靓，好多色彩噶，好多花啊咁样嘅。咁原来咧作者系花几多心机就去话咧。原来核战之后咧，如果佢哋去做研究，真系一个核爆炸嘅话咧，原来喺十几年之后咧，的确咧，原来有一个叫做即系爆发期啊，讲紧系啲即系生命会再次出现翻啊，咁就变到好似而家你见到嗰啲预告片啊，嗰啲相里边嗰啲咧，好即系繁花盛世啊，好多花，好多唔同颜色嘅嗰个状况出嚟啦。咁而今次咧，似乎嗰个对手咧都系一个即系有少少组织咁样啦，咁啊唔似系有宗教组织噶啦，不过似系一个有少少帮。派式嘅一个嘅双妹麦咧，就领导一个嘅组织，咁将会咧系你嘅最后嘅敌人咁样吓。咁呢只咧，我都系自己几期待嘅一只游戏嚟嘅。咁喺2019年嚟讲，咁同埋如果你讲到3月咧，另外一只我自己期待嘅就系呢个 Division 2啦。 系 咁啊，因为 Division 1我都有玩到啦。咁当然佢有好多不足嘅地方，例如即系北啊，咁好多人都讲过噶啦。咁但系今次即系会唔会再有改善咧？呢个我都想俾多一个新。真嘅，即系唔好话机会，即系我好想，即系佢既然做得咁靓，啲 details 做得咁好嘅时候，系咪可以值得啊？都真系再买嚟试一试咧？咁我期待嘅，咁啊希望佢今次唔好太过多嘅bug，咁快就俾人揾到啊！会唔好变为沦为一个打桩嘅游戏啊？唔好变为一个咧，你太耐冇玩咧，就完全可以放弃只 game 嘅游戏啦。咁呢个咧都系即系对Division 2系有啲期待。咁啊，佢三月中咧就会出噶啦。咁啊，三月就咁都有两。只嘅大作会出现啊！ 我觉得唔使讲太远啦，就系讲咧，预计啊喺今个月月底嘅时候啦，咁有一款游戏出咧，我自己亦都系好期待，应该咧会第一手咧买翻嚟咧就同大家一齐玩噶啦。咁呢一个咧就系 Biohazard 啦， 第二集 系重制版本嗱。咁虽然话就话系重制，但系你会见到咧，基本上佢系由画面到游戏性咧都系全面强化噶啦，即系甚至乎咧，之前你如果行开一啲嘅游戏商场啊，你都会见到啊，就系佢喺度播紧一啲嘅即系trailer 啊，一啲嘅 gameplay 嘅画面啊，咁啊，实在系见到咧成件事咧系如果你以往系有玩过 Biohazard 嘅话咧，你系绝对冇可能会错过噶啦，因为之前亦都有一啲人咧将一啲嘅即系game 图啊都有摆上网啦，大家即系都好赞叹就话今次佢入边嗰个画面嘅仔细度啊，即系。其中有一啲例如话你睇翻以往出现过嗰啲嘅，即系喺第二集里面出现过呢个奸角。首先，即系当你嚟到新嘅一集嘅时候，重制咗个画面提升咗之后，佢嗰个嘅恐怖嘅程度啊，系点样样提升法啦？咁其次就系入面咧有一啲例如话老鼠啊或者动物啊一啲嘅环境一啲嘅图咧，那个仔细度咧，大家。見到嗰啲嘅圖片咧，都為之係震驚嘅。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 Biohazard 咧喺即係早期啊呢、這個系列早期啊第一、第二集嘅時候咧，那個氣氛係營造得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嚟到新嘅一集嘅時候咧，加上咁樣樣嘅視覺，相信嗰個氣氛咧應該係再進一步提升。咁除此以外仲有咩咧？就係、是、大家如果有玩過 Biohazard 呢一個嘅特色位係咩咧？就係嗰個咩豆腐人模式啊嘛。咁今次咧，據聞就係話咧，喺呢一個新嘅即係重製版嘅呢一個 Biohazard 入邊咧，呢、這個豆腐模式咧，好似話係會回歸嘅。 OK。 咁啊，豆腐人模式，如果你以往冇玩过系咩咧，咁我先讲俾大家知。因为咧，包 Hazard 当你爆机之后咧，咁咧佢就会多一个模式俾你选择。你要打赢咗一个难度啊，即系唔系话求其你 Easy Mode 爆咗之后就有。你要打赢咗某个难度之后咧，先至会出现嘅呢个模式。咁咧就系呢一个所谓嘅豆腐人模式。咁啊叫咗豆腐人，即系咩意思咧？就系话佢系好容易受伤，好容易死嘅。咁咧你见到一啲所谓即系玩包 Hazard 嘅高手咧，如果大家上网抄啲 gameplay 都睇到嘅，就系当你玩豆腐人模式嘅时候咧，你基本上系要左闪右避， 你唔可以同佢眼拼。 系啊，你唔可以俾嗰啲嘅丧尸捉到你咁样。咁啊，当呢一个模式如果即系喺呢一个最新嘅游戏版本入面出现嘅时候咧，究竟又会成为咗一个点样嘅光景咧？呢一个亦都系好叫我期待嘅系。 喂，本身同埋今次包 Hazard 二咧，我个人嚟讲咧，其实我最深刻系第二集嘅，即系咁多集嚟讲。咁啊，佢亦都真系够经典啦，啲角色大家亦都够深刻啦。咁同埋大家如果冇概念嘅话，可以俾少諗法大家，就係、是、你简单嚟讲，就係将一个由 PS1 或 PS2 玩开嘅游戏其实直接升咗做 PS4 囉，即係个画面就係咁样囉。咁所以你会见到个恐怖感啦，啲灯光啦，啲人物嘅样嘅细致度啦，啲枪械嘅细致度啦等等呢，其实都係得到一个即係几倍嘅提升嘅。咁所以到时呢，我諗如果再玩嘅时候呢，可能一个桥段差唔多嘅，可能嗰个嘅关口嗰啲呢都系即係熟口熟面嘅，如果你以前玩过嘅话，咁但系嗰个恐怖感咧，我相信系会值得大家咧系更加期待啊！ 不过我就即系觉得咧，今次呢一个制作团队咧都其实好贴心噶啦，因为坦白讲，你将呢一啲所谓经典游戏重制嘅话咧，咁压力系好大嘅，毕竟就系呢啲叫经典游戏啊嘛，即系稍为如果你改到不伦不类嘅话咧，咁就会令到粉丝啊就怨声载道啦。咁但系你话如果完完全全将旧作搬翻嚟新作嘅话咧，咁又似乎玩落又好似冇乜太大嘅惊喜，甚至乎可能会感觉有啲闷添。咁今次咧就听翻啲制作团队佢哋讲啦，佢就话嗱，基本上咧制作人都希望保留翻原本嘅神髓，所以故事大纲基本上就唔会大幅度去改动嘅。咁但系细节上面咧都会有啲系改变嘅，都会有啲惊喜俾大家嘅。例如系咩咧？例如系男女主角啊吓，今次阿 Leon 同埋 Claire 佢哋嘅相遇方式啦，会有一啲嘅修改啦。咁至于咧，喺解谜嗰方面咧，都会有一啲嘅改变嘅。咁首先就系例如话咧。你依然系要去攞锁匙啊，要攞硬币开锁呢一啲即系嘅解谜方式咧，都仲系会存在嘅。咁但系佢哋嘅位置，当然就系会有所改变啦。嗱，呢样嘢好紧要噶，因为咧，如果大家有玩过 Pokemon Let's Go， 头先我提过嘅话咧，你会发现咧，其实佢哋嗰啲嘅道具嘅即系搜寻嘅位置咧，同旧作咧都系好贴近嘅，即系嗰种嘅入手方法都系会似嘅。咁有啲旧机迷嘅话就玩落，哇，好有亲切感咯。咁但系变咗有啲。就会觉得都估到系呢一度啦，即系少个惊喜啦咁。咁今次喺呢个《包哈士二》入边呢个重制咧，就会有呢一方面嘅改动。咁啊，除此以外，亦都系啦，即系例如话有一啲嘅即系造型上面啊，例如话 Clara 喺原本《包哈士二》咧系冇穿外套嘅。咁但系因为嚟到而家呢一个游戏入边咧，咁啊碍于个游戏嗰个环境设定，理论上系应该系比较冻嘅。咁所以咧，角色应该系要着外套嘅。咁啊，制作团队咧都会加翻俾佢哋。咁啊，所以咧，我相信啊，即系无论系旧机迷又好啊，或者系新机迷又好啊，相信玩呢一款嘅 Power Hazard 二咧，都会得到一啲嘅惊喜嘅。好啊，咁啊，至于有啲咩游戏咧，再值得我哋期待咧，转头翻嚟我哋可以再讲多少少。 胡家人杨乐生，乐活玩家。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系展望下吓，究竟喺2019年咧有啲咩嘅游戏值得大家期待啦。咁头先都讲咗几款啦，跟住嚟讲呢一款咧，亦都系我谂好多旧机迷咧曾经玩过一个系列作品嚟噶啦。咁就呢一个 Devil May Cry。咁Devil May Cry 咧，对上一次推出嘅新作咧，大概就系2013年。咁但系我想话2013年大家嗰阵时候见到呢一个嘅作品咧，入边嘅男主角阿 Dante 咧。咁即係直头有少少係将佢洗底转型嗰种呢，嗰个新造型实在係有好多人唔係太接受得到。咁再加上佢嘅故事亦都係即係唔同咗啦，即係如果真係要數返 Devil May Cry 4呢嗰、那个即係前作嘅话呢，都已经係超过10年㗎啦。咁今次呢可能因为有睇到啊2013年嘅作品嘅反应呢非常之麻麻。咁所以呢今次呢即係 Capcom 都即係放 棄咗啦嚇，直頭放棄咗個 reboot 啊，直頭咧係即係出個 Devil May Cry 五咧，係承接翻啊，即係之前 Devil May Cry 四嗰個故事嘅。咁啊，今次呢一個遊戲咧，亦都係啊，你可以咧基本上用到三個角色。 丹提啦， 咁另外咧就系、是、之前如果有玩过 Nero 啦吓，咁啊即系前作嘅一个角色啦，咁啊另外亦都有一个角色咧就系、是、V 嘅，咁啊你可以用呢三个唔同角色，咁你之前睇过一啲嘅即系预告片咧，咁啊都其实见到三个角色咧系各有特色嘅，咁但系都无选就系、是、话你玩呢一款游戏，大家知道 Devil May Cry 最大嘅一个卖点嘅特色系咩咧？就系佢嘅流畅度系非常之爽快。即系佢同无双嗰种咧有啲唔同嘅，即系无双嗰种咧就基本上系好重复、好黑板，就是、不停咁样劈劈劈喺度斩菜咁样样。咁但系 Devil May Cry 咧，佢个流畅度咧，佢嘅操作咧唔复杂，但系咧你见到佢嗰个连接啊，嗰啲嘅技能组咧啊，配合咧系好一气呵成，好华丽嘅。咁所以咧相信喺新作入边咧，即系大家玩，即系就算系唔同嘅角色度咧，都可以体验到个流畅度嘅展现咯，系 呢只咁，我谂都系好多朋友即系等咗一段时间噶啦，因为嗰个嘅相隔嘅时间都唔短嘅。咁如果讲开今次嗰个剧情嘅话咧，其实有传啦，唔肯定嘅。咁就话呢个嘅第三个角色叫 V 啊嘛。咁就相传咧，就其实佢去委托咧，就即系呢个丹提啦，同埋尼禄咧，希望佢哋帮手做一啲嘢咁样。咁啊就希望当然就系要去即系恶魔啦，咁样去剿灭一啲。咁而即系三方嘅人咧，都会即系一齐去行动咁样嘅。咁至于阿 V 嘅来历啊，各样系点样咧？唔知嘅，咁啊，当然呢个就要留翻喺嗰个剧本里边，即系个游戏嘅故事里边咧，就去慢慢咧就发掘翻啦。咁而当然啦，有啲人就觉得，喂，你叫阿 V， 咁罗马数字 V 即系第五啦，咁第五集用你做其中一个主角，咁系咪你系真系有啲事嘢喺里边做，又或者系咪即系以你为一个主轴咧？咁呢个就真系未知之数啦。到时大家玩咧就会知道啦 吓。系，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即系如果大家有玩开《Devil May Cry》咧，即系都知道啦，唔好计之前 reboot 嗰集，我哋讲翻即系成个系列啊，第四集或之前嗰啲咧。我觉得除咗佢个玩法，即系因为个流畅啦，个爽快度嘅高咧，所以成为经典之外，亦都系其实佢故事嘅追看性都系相当之唔错。咁即系我相信啊吓，既然系即系继承翻前作，即系可能例如话第四集承接住嘅故事嘅话，我相信今次嘅故事嘅追看性都应该唔低嘅。咁好啦，咁即系展望2019年嘅游戏咧，我哋展望到呢一度先啦吓，今日祝大家有个愉快晚上啦，听晚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